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离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离蓝北京，大写的离，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明年啊要进入新的工作单位的，我说的明年是狗年啊，还有就是2018年啊即将离开校园走向工作单位的啊。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820万人，相比去年人数又创新高啊。这个求职季呢已经开始了，我看到这两天还有很多的校园招聘啊，那么过年前呢可能会少一点，过年后呢一大波校园招聘又将开始啊。那么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应该避免掉入哪些陷阱当中，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着重聊的一个话题。此外呢还要为大家发布一些正在热招的职位。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嗯，姚强，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受过骗吗？就是以前啊找工作的时候。 我可能还比较幸运吧，然后 没有人骗过你，只有你没有。 我也没骗过别人。 你看我没那么意思呀。 那个 你有没有同学以前受骗的？ 可能会有一些交了一些那个但是可能那个费用不多啊，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他给一些这种所谓的求职机构，比如说他会说给那个保证找到一些工作啊。其实当时我们应该来讲的话，当时大学毕业的话，其实当时的就业压力也是挺大的。对， 哪年的压力针对于当年来说都大。 对，所以那个所以就会有一些同学呢，他就会交那会儿可能是50或者是100， 交给谁呀？ 交给一些那个就是中介的机构，说可以负责帮你介绍工作。 那些中介机构是有门店的那种吗？在当时，还是说 有办事机构？ 有办事机构的。 对，当然他也会给你介绍一些。其实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介绍了工作，可能最终比如说你的满意度啊，或者是说跟你的那个匹配度可能不会是特别的好。 哦，他那个相当于咱们找家政员嘛，就招一个家政员，然后你交点中介费， 对， 他给你介绍多少回，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有你们同学交了钱最后去上班的吗？ 就是后来觉得就是介绍了工作不够好呗。 好，反正也是你不去，不是我不给你介绍，是吧？ 对。 那我们这儿准备了很多的陷阱啊。首先第一个陷阱就是借招聘骗取个人信息。现在有一些贩卖个人信息的中介公司，他先在网上啊发布一个虚假的招聘信息，然后吸引求职者去，然后从求职者递交的这个简历当中呢精准获得求职者的个人信息，然后他再分类再卖给啊一些人。 对，因为现在其实是那个数据的时代，所以很多这些数据的话是相对来说 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些其实因为求职嘛，我们主要是那个透露的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经验什么的，但是个人信息的话还是重要，还是需要注意保护。 你觉得你的个人信息值几毛钱？你的电话值几毛？ 但是我觉得我经常被骚扰。 那肯定挺值钱的。是吧，这个我看一些报道嘛，法制新闻啊，这个犯罪分子已经被抓获甚至是宣判了，是吧？然后他们就交代嘛，我们这个简历啊，或者说我们这些电话号码、个人身份信息啊，几毛钱啊卖给了某些人，有些人值钱的啊，那就多一点点啊，不一样，他们会分类， 就是还数据还有分类是吧？ 这个净值比较高的是吧？或者是他拥有比较好的住房和汽车的啊，这种，所以呢，有专家建议就是。大家在看招聘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查询一下这个公司的相关信息，判断它的真实性啊。另外就是简历部分呢，不要写身份证号，也不要写家庭住址。你觉得这个？ 就是我们在网上公开的话，我觉得这些可以不写。 不写哈。 对，但是有一些到了公司，实际在应聘的话，它的应聘登记表里面一般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是说第一次面试的话可以写一个大概的，就比如说你在朝阳区什么什么地方可能就行了，不用写说诶朝阳区哪个小区门牌号是多少几单元什么的， 或者你直接就写学校不也挺好的吗？ 对对对，如果是学生的话直接写学校就好了。然后身份证号的话，其实如果是你在初试的时候，一般的企业不会强制要求你一定要留下来。对， 留下身份证号，企业是用来干嘛呢？就是如果你 其实就是如果是将来，如果是说将来已经在企业工作的话，那是需要的，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你的社保啊、公积金啊这些的、都是需要你的那个基础信息。所以很多他刚开始就开始留的话，其实也是希望你是比较严肃对待这个事情，然后希望你的那个资料是比较齐全的。那后面他再去获取一些信息的话，比较便捷。对，因为如果是有了身份证号码，就是如果这个人通过面试，很多企业都会有背景调查。那背景调查很多项是需要通过你的身份证号码去查实的。对，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跟那个面试的企业来沟通，如果是真的是已经到了背景调查那一项，到时候再提供其实也可以， 反正就是不要写在简历上谁都可以看的那种。 对对对，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好多个陷阱啊，今天的陷阱都能把我给埋了。真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每一个陷阱的坑香露就直接掉进去了 啊。对，那证明我还是他们眼中口中的肥肉，是不是？来，我们一边说陷阱一边呢说还不错的工作机会啊。我们绕开陷阱啊，找到机会。今天呢姚翔也带来了一些基层岗位和一些中层岗位的招聘信息啊。基层岗位呢有客服啊，这个物流快递啊，还有一些餐饮服务员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分工吧，包括什么保洁等等。那么中高级的呢，包括一些技术方面的人才，培训经理啊等等啊。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第一家企业是蒙牛，蒙牛现在在招供应链资深顾问。这个供应链指的是什么供应链呢？ 指的是他们会有一套那个系统，就是 SAP 的系统。那一般的那个生产制造型企业的话，都会有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大型的，像这个 SAP 啊或者是 ERP 的这个系统。所以他希望有一个人来负责SAP 的 MM 模块的解决方案设计和实施的工作，然后能够承担供应链系统运维和实施项目的工作，同时要负责对日常操作人员进行培训指导，持续提升 IT 服务的质量，然后并且完成上级临时安排的这个工作。要求的话，首先它是要求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的学历，需要是财务、信息化或者是计算机等相关专业，这是优先考虑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因为这是供应链 SAP 的一个岗位，必备的技能是需要精通 SAP 的流程，能够独立实施 SAP MM 模块，然后要需要有5年以上供应链相关的工作经验。对，然后工作地点的话，因为蒙牛是在北京和呼和浩特都有办公的那个地点的，所以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或者在呼和浩特都是可以的。 好，我看到这个岗位说明当中啊，把供应链资深顾问这个岗位标注成五层级，这个五层级代表什么意思？ 五层级是指他们的这个 SAP 本身的这个层级，对，就是他这个系统的层级，不是说这个职位的层级。 哦，好，那么他们这个薪酬待遇呢？ 薪酬待遇我们前期了解到的话，应该是在30万左右。对，具体的话是因为他这个是要求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是具体是说，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8年、10年，那具体的话是在面试的时候可以面议。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人员适合来到这家企业？他有过什么样的背景？ 背景的话，我觉得首先他，比如说他是一些那个这些系统的那个厂商，比如说像 SAP 本身 ERP 等等，或者是像拥有一些大型的去做这些系统的一些厂商。第二的话是有点像类似蒙牛这样的大型的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它不一定是生产乳品的、 嗯、 对，但是比如说是水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消费品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它的这个生产制造的那个规模相对来说要比较大的。 嗯，好，就是企业的性质类似是吧，制造型的企业、 嗯、 同时也需要这种物流产品管理的企业。 嗯， 另外呢， 对于供应链的要求非常高的企业， 或者是你有这个相关软件公司的工作经验， 对， 熟悉这个模块的， 对 都可以考虑，是吧？ 对，因为这些软件在实施过程当中，它一般都需要厂商也会派驻人去做前期的实施和后期的运维的那个工作。 嗯嗯、对， 嗯， 我今天上午啊录了两期节目，还没播呢。 嗯， 我剧透一下。 嗯， 那个嘉宾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人在医院工作，因为学历不是很高， 嗯， 所以他的竞争力也不是很强啊。后来呢，他们医院啊，他发现进了一个设备，那医院不是老进那个医疗器械吗？ 嗯，对。 这个医疗器械呢，没有人太多人会使。 嗯。 啊，一出了问题啊，就要叫那个厂家的人来维修。 嗯。 后来他没事呢，就琢磨这个设备，啊，把这个设备的各种功能啊都摸清了。 嗯嗯。 然后呢，他还经常跟那个厂家的人员聊。 嗯。 慢慢的呢，他也会就排除一些小故障了。 嗯嗯。 啊，他也成了这个他们医院这个机器使用和维修上的专家了。 嗯嗯。 哎，一下子他这个能力啊，可啊这个需要的程度啊就提升了。 嗯嗯。 但是呢，他并没有拘泥于这个医院本身。 嗯。 他后来呢就去那个厂家工作了。 嗯嗯。 哎，他干嘛呢？他给全国买了这个设备的医院去做这个售后啊，去做维修。就工资一下子啊，他原来起点比较低，2000多块，现在呢一下子呢就20000多了。 嗯，翻了10倍。 翻了这么高。 嗯。 哎，你看看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跟刚才这个岗位有点相似，是吧？ 嗯。 可能我们是倒着来嘛，他可能是在这个医疗器械公司工作。 嗯。 那也可以去买了这个器械的，买了这个软件的企业。 是。 去工作，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故事还挺励志的。 有新人嘛。 对对对，挖掘岗位其他的价值， 挖掘潜能。 嗯， 是的，这个岗位招1名是吧？工作地点是要么北京，要么呼和浩特，还是北京和呼和浩特？ 要么就是他可以选择，他既在可以选择在北京，也可以选择在呼和浩特。 那他们为什么不招2个呢？ 因为这个岗位的话，相当于他们呢，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远程来操作的， 哦、 对，包括就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出差，对。 就是说，你即使在北京，或者即使在呼和浩特，也要和两边的这个 对都会有 都要联系，是吧？ 嗯， 好。那么这是蒙牛在招供应链资深顾问，招1名。再介绍一下要求啊，是本科或以上学历，财务、信息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优先精通 SAP 流程，能够独立实施 SAP MM 模块，有5年以上的供应链合作和相关的工作经验。联系人， 联系人是郭女士，她的手机是1520133420。我再重复一遍，郭女士的电话是1520133420。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儿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12: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啊！刚才给大家送出一个工作机会，我们接着呢为大家来展示一个陷阱。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种陷阱，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借报名费、体检费、培训费啊赚钱骗人。求职面试之后呢，有一些中介所和骗子公司以各种名义向应聘者收取钱款，交钱之后呢，这些招工的就迅速脱身，或者是找一借口不给安排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呢，那就是人去楼空了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一般除了事业单位的考试公招之外，面试招聘单位是不需要报名费的啊，不需要报名费的。那么体检呢，通常是到二甲以上的医院自行体检和交钱，所以有任何企业要向你收这两笔费用，什么报名费啊、体检费啊，那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此外呢，就是事业单位的考试啊，一定要到这个政府官网上去报名，不要通过其他的网络入口去报名啊。 对，就是政府公招的话，他也会就是在其他，就是可能在网上很多有一些信息，但是他最后链接一定是就是报名的入口和缴费的入口一定是政府的这个官网。 是，我觉得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政府公招了，你就到他们的这个当地的人社局的网站上去看。 对对对，就 会 有信息。对 啊，一定会公开、 大家可以如果看到了可以再上人社局的那个官网，然后再去核实一下。 嗯，是看是不是一个网页是吧？是不是一个网址？最后，啊，你交的钱一定要交到对的地方。 对， 现在好像少了点了。原来还有那种假网站，是吧？就模仿的一模一样的，中间有点击报名、点击付费的那种。 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比。其实现在的话，其实就是网上报名支付啊，这种其实是现在非常的便捷了。 嗯， 对，就比之前头两年还便捷很多。现在有了支付宝和微信之后， 你的意思是把钱送给骗子更容易了？ 对，所以大家更加应该就是有一些甄别的能力。 因为原来呢，那些骗子啊，总是在什么银行的网站上做文章。 对， 后来呢，慢慢的这些浏览器公司啊，就开发出了相关的功能了，它能自动识别这是真网站还是假网站。 对。 但是如果是某些不知名的单位，是吧？他突然来一个什么招聘啊，报名入口什么的，有人借机啊弄一个假网站。那有些浏览器公司未必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些设计，未必识别得出来，所以还得提醒大家啊。 对。 获取信息就得从这个公开正规的渠道当中获取。好，那么再来看一个陷阱吧。有一些企业在面试的时候呢，会以单位需要审核等理由，要求应聘者把身份证、学位证、毕业证等重要的证件都交上去，说是由单位暂时保管。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吗？ 这个其实比较少，但是有一些的话，其实它更多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些，其实它这种更多我了解的这个情况是更多它是防止这些人员不想让他们离职。对，就是比如说我扣留了那个香露的那个身份证，他说啊，我找到了其他那个工作，但是我就以各种理由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身份证我就不退给你的，或者你的那个，那你去下一单位报到的话，一定也需要你的这个相关证件，比如说毕业证啊、身份证啊这一些，就是这样，员工的话就会有一些顾忌啊。 对，姚强说的这也挺对的，就是我扣着你的东西，你不能走。那你就得在这儿给我干活。 对，而且在某些特殊的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我们遇到过的，就是他需要有一些他的这种执照。这种执照的话是需要求职者需要把这个执照放在企业里面，然后再去办企业的另外一种就是他的资格的那个执照。因为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我就不具体说那个行业了，但实际上你就会发现这员工一旦去离职的话，他要取回他的执照非常的困难。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劳动法是保护，就是很明确保护，是说保护求职者是作为 那个劳动者是作为弱势群体保护的，就是在某些案例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求职者真的是挺弱势的。 哦，你的意思是说去这个单位工作要办一个这个执照是吧，或者是资格证吧， 就是说你得先有这个执照，这个公司才会要你， 才会要你，然后呢我就把身份证交给公司了，公司去给我办去是吧。 对， 办好之后呢理应是我拿着，公司不给他扣着，反正我也是在这公司干， 对， 所以 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跳槽，那你想要取回那个执照非常的困难。 我明白，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播音员都有这个一甲证书，对不对？那我们当时有的是在学校考的，有的呢是在社会上考的，反正都认是吧？是同样的一个证书。单位说来。我们今天要年审一下啊，看看谁没有啊，都交上来。好，交上来了，那交上来大家正常上班呗，不影响啊。 对。 但有一天张三说我不干了，我要走了。 对。 哎，为什么不干了？不挺好的吗？ 我要去电视台了。 是吧？反正就各种原因啊。那行，你走吧。那但这个就不给他了。那不给这个，他如果要在这个圈内。人家不相信呢，你没有这个资格呀，他就以后很难找到相关的工作了。 对， 但是可能原单位呢，各种待遇啊、人际关系啊，或者说劳动强度啊，他就接受不了，就很尴尬，是吧？ 是，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要留自己的原件，一般的话可以留一个复印件，因为毕竟单位还是要甄别一下你的这个证件的真伪啊， 真实性。 对，会一般是出示原件审核，审核完之后的话就把原件退给你，然后你留复印件。 对，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 是是是，你知道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吗？有一骗子，他伪造了，他伪造了一系列的。 你说这骗子的时候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他伪造了身份，身份证还没伪造，他伪造了学历证明。就是北大还是清华那种，是吧？但是他伪造的是复印件，他没有伪造一个原件。然后呢，他在应聘的时候呢，就交给单位了。单位一看呀，这个原来是高管，又有这么好的学历，给他开了一个月7万块钱的工资。最后 那不做背景调查了是吗？ 对啊，最后还是被发现了，然后被抓起来了。法院还要判他刑呢。这个还在这个，没有终审啊。就很有意思嘛，就是说单位看复印件，一可能没看出来这个复印件做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啊，二也没有去做这个背后的背景调查。 对，因为有些时候那个可能单位的工作人员吧，其实他在各个岗位的话都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些人容易受到说，哎，这个人职位比较高，他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就可能就说，哎 ,OK, 我就不好意思去查他的等等。但是实际上这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工作岗位，你是在那个工作岗位上，你就要对所有的人员是一视同仁的。 对，还有谁比你的大老板级别大吗？你要为大老板负责是吧？ 对对对。 好，那其实作为求职者来说呢，也要为自己负责啊，重要的证件不能够。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一甲的证书是在自己手里吗？ 必须的。 所以像我们二乙的就没人要是吧？ 二乙啊，按照国家的规定，应该当老师是没有问题的吧？ 好了，深深的受到了鄙视。 哎，你看看老师这职业多好啊！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职业就跟老师有点关系啊。中国电信 IT 研发中心现在在招人才发展与培训高级经理，啊，负责这个人才的。我们请姚强介绍一下。 这个是那个属于人力资源部的一个岗位，然后岗位的全称是人才发展与培训的高级经理，然后他主要这个企业的话是中国电信，电信就不需要我那个再多去介绍这个企业的背景了。那它是在电信的 IT 研发中心，然后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参与 IT 研发中心组织架构的设计与完善，制定支持企业人才发展管理体系及方案，全面推动人才发展项目的落地与效能和项目和效果的提升。然后要负责这个 IT 研发中心核心人才管理体系的建设，制定中高层的管理干部培养计划，制定中高管干部后备的人才库。同时的话，他要设计并实施高潜及关键人才发展的项目，负责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哎呀，这个岗位好重要啊。 对，然后还要负责就像一些日常的年度培训计划、培训预算的编制与管理，然后培训体系的搭建等等。 嗯，你看他不仅仅负责培训啊， 嗯， 发展是最靠前的，就是以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现在重点培养什么样的人，他这儿都说了算、 嗯、对，其实他更重要的是负责就是人才的那个发展、 嗯、 但是他通过就是对人才的这个判断和高潜力人才的这个评估之后，那个培训后面是会成为培养这些人才的一种实施的手段。 我觉得这个部门有点像组织部和人事部合并 啊，是、 对吧， 有点像那个干组部，对、 哎、是、嗯、好，很重要。高级经理那是个什么级别呢？ 高级经理他网上汇报给就是部门的总监 啊、嗯、部门总监汇报给谁呢？ 部门总经理 啊，这个部门还有一个总经理是吧？ 这个部门有可能是部门的总经理和那个研发中心的总经理，这个总监就会汇报给研发中心的总经理。 嗯，好，总监 应该是一个事业部的总经理， 负责总监就负责他们这一块了，是吧？ 对对对，嗯。 好，要求。 要求的话，他要求全日制统招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然后第二的话，要求有5年级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有3年以上大型外企、互联网或者是咨询公司的培训，或者是组织发展项目工作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然后是第三点，要求具有独立的人才发展体系及培训体系，搭建和实施的相关项目经验，能够熟练掌握各类人才发展工具，对于人才评估、胜任力素质模型建立、核心岗位梯队建设、管理层接班人计划等有实操的经验，这是主要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要求。 啊，这个可以加粗，很重要啊，确实， 嗯、对对， 5年以上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3年以上，刚才说的那些企业的这个培训或组织发展项目工作经验， 对对， 他们要求的都是啊、直接能够马上工作并且见到成效的人、啊、 对、嗯、 好，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薪酬是20万到30万一年，另外呢是央企编制，有五险一金和企业年金等各项福利。 对， 好，那么这个岗位的联系方式是 联系方式是张经理，他的电话是188-1300-8119。我再重复一下，张经理电话是188-1300-8119。 嗯，每每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岗位啊，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看一下年龄要求，然后啊一声叹息。不过听说他们还招总监呢，是吗？ 对对对，还招总经理呢。 对，不要把自己的年龄啊变成自己的劣势，你的年龄也代表着你丰富的经验啊。 对，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职场帮帮团的上半部分，在下半部分呢，我们接着为大家哈、啊、来展示求职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比如说只试用不聘用，很多人刚开始工作不了解啊。啊，那就上着吧哈。 嗯， 只试用不聘用，一定要提防。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半段接着聊，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前后风力是最大的时间段，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也注意防寒保暖。好，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每周三我们会和大家来聊招聘就业的话题。今天的天气啊非常之寒冷，在这里啊我们衷心的感谢那些仍然在户外工作和为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稳定发展啊付出努力的劳动者们，你们辛苦了。那当然光说也是不够的，也希望他们所在的单位啊给予他们足够的福利啊以及保障。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比有时候啊，比这个气温更让人心寒的是什么呢？我们请今天嘉宾回答一下吧。耀强，你觉得是什么？ 是那个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还没有发工资。 啊，是老板的心，是不是？啊，是人心。下面我们接下来说招聘过程当中的陷阱啊，陷阱。哎，你们发工资了吗？ 我们 肯定发了，要不然想这么久。你们发奖金了吗？ 我们是春节之前发。 春节之前哈。 啊，你们呢？ 啊，我们呀，我们也是过年前。 嗯。 那我们哎，这个有的单位是春节前，有的单位是我听说是3月份是吧？ 对，有些单位是3月份。 还有单位是什么5、6月份以后。 就是有些企业的财年不一样， 嗯， 比如说以前联想的那个财年它就不是的，它是比如说从六月份到明年的6月份，它这是一个财年，然后它可能那它是按照那个它的一些年终的那个奖金是按财年来发的， 嗯， 还有一些的话企业的年终奖是有设计的留在春节之后3月份发的，这样的话对于对于员工的稳定性会好一点。 嗯，是啊，这个老板啊反正挖空了心思是吧，挖空了心思想提高我们的福利待遇啊， 啊 也想提高我们的稳定性。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找工作啊和那个招人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想要留人也是用了蛮多心思的， 嗯， 对。上次我看一个就像一个段子一样啊，就说那个企业老板呢给每个员工那个发了一只猫。 猫， 对，发了一只猫，就相当于给你发了一只宠物， 嗯， 那然后呢你就不就要把你的宠物带回去养吗？然后你不是跟你的宠物就有感情了吗？但如果你离职的时候你就得把这只猫还回来。 哦，舍不得孩子了。 对，舍不得了。 嗯，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只是在感叹说，哎，老板为了留你们也是花尽了心思。 是真有其事啊， 这网上大家的一个段子，但是是不是真的话我没有去求证过啊。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老板你发一套房子给我吧。 对，如果要离职的话，房子得还回去。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抉择啊，可能就更难一些了。发一只猫， 那我觉得如果是发了一只，我要是比如说我养了一条狗，如果要我还回去，我肯定不愿意。 那我会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关系好的同事代养给我吗？是不是？那没有太多的诱惑力哦，该走还得走啊。但是发套房就不一样了。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想离职，但是呢，你听我讲啊， 嗯， 他有点纠结了。 嗯， 他们单位给他就是申请了一套公租房。 嗯， 他说是小三居，不到90平米。 嗯， 不到90平米的房子变成小三居，我觉得利用率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嗯， 然后呢，每个月才3000多。 嗯，那他还要走？ 但是他工资低呀。 嗯， 工资低，要不然他能申请到公租房吗？ 嗯，对。 但是他就很留恋这个房，他要走了，这房肯定就没了。 嗯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 对，我就劝他，我说那你要去的这个单位，工资多少啊？你算一算吧，你再刨去你的这个租房成本，你还能结余多少？再说以后的发展问题，是吧？ 嗯，对、对。 但是他就会犹豫啊，好，那接着来看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些陷阱。有些单位呢，对新招聘人员呢，就是会给试用期，这是合法的。但是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他们在业务忙的时候大量招聘低成本的应届毕业生，试用期结束就以各种理由不通过结束试用，然后让他们走人，就是只试用不聘用。啊，姚强你怎么看？ 这个我在实践当中，我觉得我遇到的情况比较少。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少，对。当然大家对于就是是否通过试用的话，就是实际上，但是我遇到过，就是说企业决定不再试用这个员工，但是员工可能有自己的说法，大家对于是否试用这个怎么样来决策，这个是有争议的，对。 嗯，是有争议的。 对，因为很多企业是从企业的自身的考虑，可能员工并不一定认可说 OK 你要终止试用我的理由。对，我觉得我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是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当然员工有不合适的，也有像刚才企业所说的有坏心眼儿的，对吧？ 对， 就是你第三方有时候很难判定，很难判定。如果这企业大量的出现试用不合格，然后呢走人再招人试用又不合格，那也许有能够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对， 但是 我觉得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你在面试的时候会对这个企业其实是双向选择嘛，其实这个求职者也会去考察这家企业。那他考察的话，一是说实地的那个考察，另外的话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其实他能可以找到很多朋友来问啊，或者在网上找到一些网友去交流啊，去核实这家企业的一些信息。假如说是说有很多人都透露过说 OK 我在那试用过，但是没有转正，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求职者需要慎重。 很多人说我在阿里巴巴试用过没有转正，那怎么办呢？提醒大家啊，就是你不管试用还是怎样啊， 对， 那么企业是应该给你付钱的，试用期的工资是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 对对 啊，就你跟他去谈，你肯定是打算长期去那工作的嘛。你要谈薪水 是吧？好比一个月这个5000，那么你试用期的工资呢不能低于4000，不能低于4000。另外就是该上的保险什么的都得上。 对， 不能说试用期就不上保险，那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所以说你也要通过薪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给自己卡位， 对，去管理。 是的。好，接着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啊。下面这个呢，是一家这个餐饮公司是吧，招员工，叫做威海咨询。它原来是海底捞人力资源部招聘中心员工培训中心，他们现在是不是主要是为海底捞招人呢？ 对，主要是为海底捞来提供这个就是海底捞的一些基层的这个岗位。 好， 因为海底捞就是大家都比较清楚是一个火锅店啊。 如果大家想创业开火锅店，去这儿应聘吧，先学习一下。他们招实习生、服务员、门营、后厨、传菜员、备菜员、保洁员、洗碗工。 对，就是这些岗位的话全部都在招聘，然后入职之后的话会有轮岗，根据最合适的岗位来进行安排。每个月的话都会有一次就是排名晋升的一个机会。然后任职要求的话，其实这个要求就比较宽泛了，16到45周岁，然后能够吃苦耐劳，有敬业精神，热爱餐饮行业，同时身体状况的话要求符合国家餐饮行业的这个标准要求，没有不良的嗜好和记录，没有纹身。 现在咱们国家劳动者最低的年龄就是16岁， 对， 是卡的这个线来的，16岁。 对，是最低的那个年龄是16周岁， 16岁到45岁啊。请姚强介绍一下他们的薪资待遇吧。 薪资待遇的话，最低的话是4000元每月，然后提供食宿。 这保底是这么多。 对。然后呢，员工是按照那个岗位评定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岗位。初级岗位最低的话就是4000，那中级岗位的话是4000到4500，高级岗位的话是4500以上，然后还有一些小客户岗位工资是5500以上。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因为其实过去来讲的话，就是在餐饮行业可能普遍的那个学历的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所以他们针对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做了一个英才的这个计划，对于高学历的这个人群的话是进行学历的补贴，如果是普通本科的话会额外补贴1200元每月， 就是说你如果是本科生去的话补1200块钱， 对，补1200块钱， 每月都有啊。 对，补贴6个月， 半年。 对，然后如果是说重点本科或者是海归啊这一些的重点的学校毕业的话，是补贴是2000块钱一个月，补贴6个月。 哦，是这些人去做什么呢？ 那其实就是说，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入职之后会有轮岗，然后根据你所有的那个岗位来，岗位最合适的这个岗位来安排。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晋升机会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你从初级岗位晋升到中级，可能只需要花2到3个月；从中级到高级是3到6个月。然后再往上的话，他们有大堂经理的级别，还有店经理的这个级别。 大堂经理一个月大概挣多少？ 大堂级别的话大概是8000到12000，然后店经理的话，店经理这个级别的话其实是相当高的。对，因为它跟每个店的这个利润啊盈利情况不太一样，就是高的有几万的。对，最低的话是10000。 哎呀，我们也就是聊聊八卦用吧。听到这么多但是啊，八卦之外我们要分析分析他们这个薪酬结构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就他们的这个薪酬结构比一般的这个餐厅感觉呢起薪要高， 对 啊，福利要好， 另 外呢层次分明，以及呢有针对于人才特殊的这个补助， 政策，对 啊，政策。 而且就是那个海底捞应该来说市场上蛮多企业都是在研究和学习海底捞的这个管理的，其中就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对于员工的授权和对于员工的这个忠诚度的那个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所以那个它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实还有很丰富的那个福利，比如说它工作满3个月就可以报销家庭住址到工作地的火车票和汽车票。 那我们家住延庆，坐个小火车到北京来， 它还可以啊，火车票和汽车票。 汽车票啊， 然后它有五险，然后工作满半年的话，公司是报销健康证的那个费用。 哎，你看刚才我们所说那个体检嘛，不是自己去自己交钱嘛？ 对， 报销啊。 对， 这不是说要你交钱，还给你钱。 对，然后如果是连续工作满一年的话是有10天的带薪年假，然后因为国家规定是你工作满一年的话是5天，相当于国家相当于公司的话又补充了5天的那个福利假。然后同时的话，如果是说夫妻双方都在公司上班的话，就是会享受公司的夫妻的宿舍，或者是公司会给你们给额外的住房补贴是1200元每月。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凡在公司工作满3年的员工和就是及其孩子可以享受2000到5000元一年不等的教育补贴。 哦，员工在那干了3年，孩子每年可以领2000到5000块钱的教育补贴。 对，然后呢同时的话，那个大堂经理及以上的员工呢，父母可享受每个月400元每月的父母的补贴。 哦， 然后这个 是店经理大堂经理的。 对，这个是直接打给他们的那个父母的。 大堂经理父母每月拿400，店经理每月拿1600， 对， 那他们回去相当有面子呀。 是呀，所以就是说，而且就是他们的家人会能够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爱。嗯， 亏他们想得出来。 不是，现在这样的方式是，你像比如说京东，他对于那个 亏京东想得出来， 你这是要跟你们领导谈的。 我们也有妈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在自己自身发展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薪酬待遇啊制定的合理且人性化啊。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企业都这么 玩，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企业的成本啊包括、就是、 不一样的， 对， 嗯，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听吧啊，听听可以借鉴产假按门店级别普通员工每月给2000块钱，就你休产假每月还给2000块钱。 嗯嗯嗯， 哎，那如果是大堂经理啊什么客户经理啊部门主管级别的员工呢，产假每月给2800啊，店经理产假每月给10000，最长可享受13个月的带薪产假。 嗯， 哎呀，但是我估计他们不会啊，等你休完产假的时候原来跟你同级别都成经理了。 对，那这个就是说那个可以自己选择嘛。然后在北京的话因为有27家门店可以进行就近的那个分配，然后联系人的话大家记一下是李经理，他的手机是150-2274-7567。我再重复一遍，李经理电话是150-2274-7567。 我估计大家听了半天都忘了他们招什么了。 招的是， 刚才说了好多他们的钱， 有实习生、服务员、门营、后厨、传菜员、备菜员、保洁工、洗碗工，也就是说，在海底捞这个门店里面，所有涉及到的这个岗位， 嗯， 啊，对， 洗碗工也是这样的啊， 嗯， 啊，一视同仁的啊， 对， 嗯，但是年龄是16到45啊，嗯，我觉得他们就差办一所大学了。 他们有海底捞大学、 啊、有啊， 嗯， 培训什么呢？ 海底捞大学的话就是说主要应该是给他们各级的这个管理人员做一些就是管理方面的这种培训。 嗯， 嗯，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能够自己产生出比较优秀的管理文化管理模式啊、也能够向外输出啊。好，那么再说个坑吧。 再说个坑， 找工作真的还是要好好甄别的啊。比如说只签就业协议不签劳动合同，哎，这事儿大家听过吗？就有一些毕业生啊或者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找工作呢，和企业签一个什么呢，叫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啊。 是三方协议是吗？ 哎，对，毕业辛苦好多月啊，然后呢最后被企业无故解聘或裁员，没有任何赔偿，因为这个就业协议不能代替劳动合同的。 对对， 嗯，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就业协议只是一个前置，后面你要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的话必须要签劳动合同啊。还有就是现在可能变种了，跟姚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有点像，就是有一些企业呢打出包你进500强这种广告，让你交高额的中介费，然后呢推荐工作，结果就是既没找到好工作，收的钱也不退，甚至呢人去楼空啊，这种黑中介是挺讨厌的挺恶心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人可以帮你介绍工作，但是帮你进500强这样的本身就是听着就感觉比较像骗子。 但是还有人上当啊。 嗯 啊，那就是有的时候呢社会经验不足，这是一方面啊，也有一些方面呢是你可能太想追求某种不切实际的生活了啊，这种心态如果占据了你的大脑，你往往就会很容易被人利用。 因为之前那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个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他家里的比如说一些弟弟妹妹比如说来北京找工作，对，其实就有一些曾经就是交过这些主要是培训费之类的，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小孩可能那个有点内向， 然后刚好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下，他会觉得说 OK， 那如果是说走这条路能帮我找到工作的话，他就会跟家里说，那你就再给我5000块钱。 嗯，对对对，是。那最后呢给了吗？ 最后就是他就给他哥哥打电话了，他哥就拒绝了、 嗯、不给。 对， 嗯，那他后来找着工作了吗？ 后来也找着了。 嗯， 对，但是可能时间久一点而已。 嗯， 嗯，好，再来看这个陷阱啊。有一些网站呢，它会发帖呀，或者是弹出一个什么小窗口啊，吸引大家。什么内容呢？就是每天2小时轻松过万。这个我反正我看到过， 在一些帖 子里面是看到过的、 嗯、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小广告当中看到过、嗯、网上的啊。然后呢你跟对方联系之后呢，对方就会发来工作申请表和工作流程介绍。工作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买充值点卡刷信誉啊，信誉值达到标准之后呢，再给你返还现金和提成。那实际情况就是你买了那个卡之后，提成和本金就不会给你。 嗯， 嗯，但也有呢，就是你就去干这活啊，每天2小时轻松过万。实际上不会轻松过万啊，而且这种活呢大量的重复性的，没有太多的意义，甚至是有违一些道德的啊。 嗯嗯，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啊，陷阱反正有一些是老坑，有一些呢是心动，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把握好一些原则。这找工作呢还是要靠能力，靠奋斗，同时也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对，我觉得 八方，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之前不是有骗入这些传销组织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大家一定要甄别、 嗯、是。好，那再来看几个招聘的信息。每日优先，这个做 O2O 的企业那么多都倒下了，他还在这扛着啊。招配送补货员，我们请姚翔介绍一下。 啊，他主要就是负责区域内的零售便利购货柜的补货，然后确保补货货品的数量编码没有错误，然后负责微仓站点的理货盘点等日常工作。没有补货任务时的时候，他要负责站点对个人客户的日常配送，按单量提成，多劳多得。然后要求的话是，如果是有过配送员、快递员、自提货柜等工作经验是优先考虑的。然后20到35岁，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然后能够吃苦耐劳，负责认真负责，具有服务意识，然后要自备电动单车或电动三轮车，然后公司是协助办理零首付分期的。 嗯，购车补贴每月给150。 对，每个月给150的购车补贴，然后他的这个是底薪加提成的那个方式，但是他这里面的那个底薪和提成的方式没有说的特别详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电话咨询一下。 嗯，他这个不是招快递，他主要是给站点补货。 对，站点补货，然后补货比较空闲的时候才去送一些日常的配送品啊。 嗯，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也是李经理，但不是同一个李经理啊，也姓李，叫他的手机是13001978414，大家记一下，手机是13001978414。 最后是一家招客服的公司，叫京科联通。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做这个呼叫中心的。 对对对， 嗯，呼叫中心的。那么他们主要涉及到的服务呢是汽车用品、收藏品、金银饰品、数码3C、生活用品这几大类啊。招客服， 招客服的话，他主要是负责接听客户咨询和投诉的电话，认真记录，热情耐心地帮助客户解决相关产品的疑问，然后同时的话有一些订单查询，然后对退货用户进行挽留或者进行退货的处理。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售后的服务，要求是高中及以上学历，性别不限，专业不限，然后普通话标准，思维敏捷，有上进心，具有团队精神，然后有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处理能力，性格稳重，耐心细心。 他这个客服的工作呢是有双休的，但是不是六日啊，是排班，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 朝九晚六， 朝九晚六啊，对不起，朝九晚六。另外呢上五险一金， 有饭补，有 节假日的 福利是吧，和带薪休假。 大概是这些内容。工作地点是在哪里？ 工作地点是在那个朝阳区的望京北路，望京北路的九号叫叶青大厦。 联系人？ 联系人是梁经理。梁经理的这个电话是151-751-53390。我再重复一遍，151-751-5339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发布的所有招聘信息。还是那句老话啊，我们找工作最最重要的是不要上当受骗啊，这是前提，保护好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接下来才是找适合我们自己职业发展的目标公司和目标岗位。今年呢有82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毕业，同时呢还有很多社会人士也会在寻找新的工作啊，预计要强你们有的忙啊。 预祝每一个人都能在2018年找到好工作，找到适合的工作。 比去年更忙了吗？ 今年现在快到年底了嘛，快到传统的那个春节还好，但是如果是到春节之后的话，预计会是比较忙碌。 好，忙点好，是不是？ 对。 哎，年轻嘛，应该来说呢是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大家抓住机会啊，享受在忙碌当中的这种快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求职的路上啊能够一帆风顺。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的困难，不管是法律方面的啊，维权这一块的，以及呢自己职业发展的困惑，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络。大家可以跟我们发私信，关注我们的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忙团。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见。 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都可以让明天灿烂。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